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There'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is song. Let's do the Odyssey. 吴嘉伦，钢琴唱，老吴玩家。 又嚟到一星期一次讲玩具啦，咁啊，哇！真系最近咧，我身边有个朋友咧，就即系竟然分享佢嘅 collection 俾我睇啊！点解咁震惊咧？就是、因为其实佢本身都唔系好玩玩具， 系 咁，但系咧喺佢屋企入边咧，竟然收埋几只 figure。 首先，你个朋友系男定女嚟嘅先？ 女仔嚟嘅， 女仔玩玩具真系极少数，佢系咪何非凤啊？其实 唔系嗱，但系仲要咧，佢系收藏 figure， 即系唔系普通公仔 figure。讲紧系十二寸嗰啲， 系 咁啊！事源者因为香港有一间公司啦，咁佢哋咧就倾咗一对啊韩国嘅天团， 系咁于是就入手啦， 就入手啦。咁大家都听过呢对组合啦 ，Big Bang 啊，即系 G Dragon 佢哋啦。 系 咁呢一间公司咧，嗰阵时候一出嘅时候咧，我都谂啊，究竟会有几多人买咧？嗱，虽然即系佢哋受欢迎就即系 worldwide 啦，全世界都系噶啦。 啊，讲对组合啊， 系好多粉丝噶啦。咁啊，但系你讲到如果要买佢哋嘅 figure 嚟收藏嘅话，我又谂有几多人会去买咧？咁啊，后屘我真系发现咧，我身边都有一啲朋友真系有收藏，而且咧， 我即系摸一定一个嘅女性朋友系中意嘅。 佢哋就唔系成套入嘅。后屘我了解之下咧，就发现其实即系佢哋净系入自己最爱偶像咯，可以咁讲。 咁当然啦，因为其实咧，我即系听翻啲韩迷嘅朋友啊，佢哋中意买一啲嘅韩星嘅碟，譬如 Twice 咁样啦，有好多成员噶嘛。 系啊。 咁咧，跟住其实佢每一只碟咧，都会随机就抽一张卡出嚟嘅。 系。 咁佢哋都会好秒嘅，就系、是、哎呀，抽到呢一张卡唔系我想要嗰个偶像啊！其实佢哋虽然 Twice 成队都好受欢迎，不过咧通常每一个人咧都系局限喜欢某一两位嘅啫。咁所以你话储齐成套咧，除非真系对 Big Bang 系好有爱、哦。 系啊，咁但系因为嗱，即系好彩我唔中啫。如果唔系嘅话，我都系成套买嘅，即系等同于啊，你买 Beyond 咁样样，你得个家居嘅话， 系 咁你会喺度谂啊，喂。冇理由人对成对 Beyond 组合淨係得个即係主音啊或者吉他手喺度㗎嘛，你点都要买埋阿波啊世荣啊加强佢哋先至叫一对 Beyond 㗎嘛。咁所以我点都一定会成套买，所以好彩呢一套我唔中。不过我又諗一諗呢，其实都其实近年尤其添啦，就多咗好多一啲即係所谓即係真人改成嘅 figure 啦，即係例如话外国好出名嘅 TV show 啊 ,Walking Dead 啊又出十二寸啦。咁偶然有一啲嘅即系超级天王巨星啊 ，Michael Jackson 嗰啲亦都有啦。咁、除咗十二寸嘅 figure 之外咧，六寸 figure 其实都有噶、哦。 所以反而我自己咧，本身即系都有入手过偶像嘅 figure， 而我一入咧系入六寸先嘅。咁、那个原因好明显噶，因为六寸平好多啦，一嚟。咁、二嚟其实即系我入嘅第一隻嘅六寸 figure 咧，其实就系 Bandai 出嘅 SHF 嘅 Michael Jackson 啊。咁因为、 Smooth Criminal 嗰只 系啦，其实俾佢迷住就系因为佢系即系。跟翻呢個 Smooth Criminal 嘅呢個造型出嘅佢一個造型啦， 係即係白色西裝、白色西褲啊、白呔、戴白帽噶嘛， 即係周星馳喺國產007入邊咧都有模仿過嘅呢一個造型。 同埋即係嗰陣時候喺演唱會有一個位好經典嘅，就係佢有個向前傾45度噶嘛。 係啦，嗱呢個重點位就係呢一隻嘅六寸 figure， 佢入邊咧係附送埋呢一個45度傾斜嘅影子啊。因為其實本身咧，如果你揾只公仔要企45度傾斜咧， 跌噶嘛。 係啦，你一係就黐嗰啲。 膠紙又好，黐住隻腳又定佢前面啦。佢、直情係有一隻腳嘅，即係多款腳俾你去換啦、替換啦。嗰隻腳咧就係、已經係傾斜咗45度嘅、你搭埋落去個影子度咧，就可以做翻當年嗰個45度造型咯。 係，咁其實呢一個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就好似一個 stand 咁樣樣 咯。係啦，係啦， 即係俾你可以擺隻figure 啦。咁其實我諗即係日本自己其實有啲廠咧，佢自己都有出翻自己即係本土嗰啲嘅明星嘅 figure， 係 即係好似例如阿山田孝之啊，咁佢咪有套劇集就係佢做勇者嘅，係 啊， 咁都有出一隻 figure， 其實幾過癮嘅。咁日本咧有唔少即係玩家啦，都有買呢一隻 figure， 咁當然個玩法好有創意嘅，同埋大家上網可以抄到唔少圖嚟睇噶。 係同埋嚟緊咧《孤獨的美食家》呢一套日劇，咁佢嗰個主角井之頭五郎咧，其實嚟緊咧都會出嘅六寸 figure， 咁咧而嗰個抵死位就係咧，其實佢會出三款嘅孤独的美食家嘅 figure， 而三款入面咧就有三个唔同赠送嘅布景啊，就系咧你可以凑齐三套嘅话咧，就可以有佢喺食店嗰度嘅张凳啊，有张台啊，张台有个日本嘅 menu 啊，如果你凑齐晒成个餐厅嘅造型，就要好阴功买齐三套咯。 某程度咧有啲似 Hasbro 咧，有时候你买嗰啲超级英雄咧，佢咪另外附送咗一只手啊、一只脚啊、一个身体、一个头俾你嘅。 哦，系 Marvel Legends 系列，佢系如果你譬如有一弹啦，你想凑齐一只 Hulk 嘅话咧，你就要买晒六隻，因为有一隻送个头，有一隻送个身，有一隻就送佢个盾牌咁样啊嘛。 系啊，不过其实咧，即系讲起呢一啲即系真人嘅 figure 咧，其实有啲玩具系几骑呢嘅，即係头先我哋讲嗰啲呢都系比较即系叫做正经啲啦，尽量想真系好忠实地呈现返嗰个嘅 artist 啊，嗰个嘅 本来嘅真面目 明星出嚟啊。咁即係头先讲个 MJ 又有啦，阿聪另外有买嗰隻嘅就係 Freddie Mercury 嘛， 係啊，都有 Queen 嘅主音嘛。咁有一隻呢其实我自己呢曾经见过真系好骑呢嘅。咁大家都可能有睇摔角啊，咁如果有睇嘅话都有留意啦，就有呢个 WWF F 噶嘛，咁当时咧，其实大家都知啊，呢一啲咁出国嘅选手咧，其实都有好多嘅周边商品咧系会出嘅，咁其中咧就当然就有唔少系一啲嘅 figure 啦，其中一个系列咧，咁就唔知阿聪有冇见过，或者甚至乎系玩过啊，咁呢个系列咧就系叫做WWF Maximum Sweat Action Figures， 系 咁啊。Maximum sweat 喎，嗱，首先 sweat 系咩咧？汗啊嘛，咁佢仲要唔系一般嘅汗，系 maximum， 系 即系最大嘅汗量。咁呢个 figure 其实佢系点样样咧？系嗰阵时候咧有一间公司啊，就系叫做咧 JAKKS Pacific 嘅一间玩具公司嚟啊。咁其实佢哋呢一间公司咧本身已经系出咗海量嘅 figure， 亦都有出一啲嘅电子产品咁样样嘅。咁佢哋咧其中负责搞嘅一条 line 咧就系出各选手嘅 figure 啦。咁后屘佢哋咧就系整咗个系列就系、是、Maximum Sweat 啊，咁呢一个系列咧，咁喺外国啊，其实就有好多人咧就评语为咧系 Most Disgusting Toys 啊嘛。 点解咧？即系最呕心 嘅玩具。点解咧？因为其实你睇个封面都好有趣嘅，就系咧佢个 packing 咧，你已经见到就系、是、佢有一个嘅 figure。咁咧，首先個 figure 咧就已經係啲肌肉咧，嗰啲紋理啊，係爆肌先啦，有曬筋啊，成咁樣啦。咁再加上就係咧，你見到呢只 figure 咧，全身係濕立立嘅，係有一啲咧好似汗珠咁樣咧喺個身體入面嘅。 係。 咁呢個 figure 咧，就其實個原理好簡單嘅啫，佢基本上就係俾你咧入水落去個 figure 入面。咁喺佢背脊嗰度咧有個窿嘅，咁佢一開頭咧個 package 嗰度咧就已經交咗個膠樽仔俾你噶啦。你喺嗰個膠樽仔入邊咧，你加一啲嘅液體，咁通常 suppose 係水啦。 係。 咁但係有啲有創意嘅玩家可以加其他唔同嘅嘢落去啦。 我真係諗唔到可以加啲乜嘢其他嘢落去咯。 咁但係 anyway 有啲人就真係會加其他嘢落去嘅。咁咧，當你將呢一啲嘅液體咧就係倒落佢背脊個窿嗰度咧，咁你就好似水槍咁樣啦，揾個樽咧就塞住佢啦。跟住咧喺嗰個窿上面咧就有個掣嘅。当你一按的时候呢，咁因为喺呢隻 figure 嘅即係唔同嘅部位啊，例如话喺佢嘅腰腹位啊、心口位啊、颈位啊、耳背位置呢就有啲窿仔嘅。就会呢噴啲水出嚟嘅。嗱当然佢噴呢就唔好似水槍咁样狂射出嚟，佢唔係。佢只不过係呢有啲水珠呢係渗出嚟嘅。咁令到成隻 figure 呢就会好似流汗咁样啊。咁但係问题就係、是、有咩嘅小朋友会鍾意玩一隻 figure 係会流汗嘅呢？ 我谂呢啲其实系会唔会系成年人嘅玩意啊？嗱， 咁后屘咧就当然啦，有一部分嘅资深玩家就话啦：，咦，其实你话呢一只 figure 似 某個歌手咩？其實如果相比之下，佢更加似咧係某一啲即係成人電影入面嘅角色啊！即係有啲人就比對翻係咁嗱。當然呢一啲嘅玩具最後尾都能夠面世啦，小朋友都有機會入手嘅。咁但係即係呢一隻玩具就被譽為一隻係非常之騎呢嘅摔角選手玩具咯，係。記得咧有一集咧，我哋就係講開呢一個龍珠嘅 萬變卡。 萬變卡咁啊，其實咧好可惜嗰一集咧就唔係好夠時間講啊。今日咧既然講開一啲即係明星啊、藝人啊衍生出嚟嘅玩具啊產品嘅話咧，都不得不提咧就係、是、想講下 Yes 卡。 係呢、這個都算係龍珠卡之後，即、就、係、是、Yes 卡啊，見到龍珠卡即係咁成功啦，喺香港慢慢就衍生出嚟嘅。但係 Yes 卡如果計翻烏加倫，你係幾多年代開始抽？ 我諗係90年代头咯，嗱，我印象中咧，我抽应该就唔系第一弹嚟嘅，我唔知阿聪有冇睇过第一弹啊？ 第一弹系 第一弹系91年啊，我印象中嗱，当时喺第一弹咧就有阿、周慧敏， 系 有阿、四大天王啦，郭富城、黎明嗰堆啦，刘德华，好似冇张学友嘅， 系未有住嘅， 未有张学友嘅，有关淑仪， 系 有李克勤，嗱，当时李克勤咧仲要系即系中间分界嗰啲咁样样嘅发型，大家一睇翻九十年代造型嚟噶啦，系咁啊。阿聪应该就冇收藏呢一个第一弹啦，系嘛？ 第一弹应该冇，但我抽嘅年代都系有四大天王嘅，但系当时都有一个咧，就唔系九十年代头啦，就系、是、古巨基咯，就开始、我谂九十年代中后左右啦，就开始有佢一啲卡啦。 我就系由四大天王年代开始嘅，咁嗰阵时候 Yes 卡咧，大家如果即系有收藏，我都知噶啦。通常喺佢背后面啊，就会可能摆啲歌词啦。但我后屘谂下谂下，喂，其实有时候唔单止歌词，有时候摆啲好古灵精怪嘅嘢噶，系。 佢系随住个时代有变化嘅，譬如以前我见到嘅一嚟就系一系有歌词啦，你咁讲啦，一系就系一个歌手嘅佢一啲嘅背景资料啊，譬如佢系乜嘢星座嘅，佢嘅座右铭系乜嘢？ 哇，最奇咧，我见过一张咧、就是，系好似系杨千嬅嘅， 系 咁佢后面写嗰样嘢，我都觉得好拗头，点解要放落去？即系有啲似系咧，媒体采访嗰啲报道摆咗落去咁啊。佢就系讲咧话阿杨千嬅咧，而家努力咧就系练习国语，准备出呢个国语碟打入台湾市场。 哦， 但系你会喺度谂，点解要喺嗰张卡后面写啲咁嘅嘢？ 咁唔排除嗰阵会唔会就系佢嘅 Yes 集自有杨千嬅？ 系，我谂应该系嘅，应该系嘅。 乐迷见到会开心。 同埋佢 call 咗阿杨千嬅一句说话，我印象中就好似。因为咧，佢话点解要努力去学国语呢，就系、是、因为台湾嗰啲嘅综艺节目咧，好刁难人，咁所以佢话咧，好怕去到玩节目嘅时候咧，就唔知点样反击啊。咁所以咧就话我一定要咧就练好啲国语啊。咁最后屘就将呢一段嘅说话咧摆喺张卡嘅后面，系令我有种匪夷所思嘅感觉啦。 因为嗰阵你不是杨千嬅粉丝，我谂如果系咧，系、咯，佢哋见到啊，我可以抽一张卡嚟有一段好简短嘅新闻啊，就知道原来杨千嬅而家忙紧啲乜嘢。但剛才我都讲话即係 Yes 卡个背面呢随住时代嘅变化都有啲係跟得上嘅。例如係我哋喺千禧年打后冇耐呀，我哋嘅手机而家就当然好正啦，係播啲铃声，係真係真人有人唱歌嘅 MP3 铃声。但以前我哋有一段时间呢， 我知呀，我知你讲咩呀， 好兴和弦铃声㗎，嗰阵好开心㗎。咁佢嗰张 Yes 卡背后就譬如我抽到古巨基，咁后面有你一天咁样啦，佢就会有埋有你一天嘅和弦铃声输入法呀。咁你就可以随住佢一个方法按嗰啲指令咧，按多首好听嘅歌出嚟啦。 佢有几间唔同公司嘅都会摆埋一齐嘅，即系例如 Nokia 啊、Motorola 啊，咁你知佢哋输入嗰个铃声咧， 有少少分别啦， 啲键系唔同噶嘛。咁佢直头会系好仔细咧，就系放即系喺后面等你可以打入去噶嘛。咁但系我觉得嗱，当然啦，即系大家可能话哇，系收集 Yes 卡咧，都会好关心究竟佢嗰张卡底咧，究竟系印咗啲咩啦。咁当然嗰个年代咧，其实歌词都好紧要啊！而家嗱，你上网你话抄歌词嘅话好简单啦、 啊， 但系嗰阵嗱，除非你就系买嗰柄 cassette 带，或者系买嗰只 CD。 哇 ，cassette 带都唔系我个年代。 係特 otherwise 嘅話，基本上你係唔會無啦啦有嗰首歌嘅歌詞嘅。 同埋嗰陣其實好興係抄歌詞㗎嘛。 歌係啦，咁但係嗰個就真係再遠古啲人啊，大黑粉絲咧聽住收音機咧，聽唔知幾多次啊，揼只歌落嚟之後不停 loop 住咁聽，就係自己寫翻啲歌詞落去啊嘛。咁但係喺我九十年代嘅時候，其實就抄歌詞就我覺得唔算好多。咁、因為開始咧有呢啲卡嘅出現咧，大家就會容易啲可以入手到，同埋嗰陣時候有啲雜誌有歌詞刊登出嚟噶嘛。 係啊， 咁但係咧，我覺得咧，大家更加關心咧就係當時 Yes 卡咧，其實都有啲似萬面卡嘅。係，咁都除咗係普通一張嘅紙卡之外啦。 我以為你話好似萬面卡可以戰鬥，玩遊戲戰鬥。 應該啊，唔知啊，你明星大退卻，我唔知有冇啲人有創意，自己諗啲遊戲出嚟玩啊。咁但係當時都有一啲卡咧，都幾珍貴㗎，因為又有閃卡啦，仲有啲咩？有啲夜光嘅卡啦， 有膠卡啦，有磨砂金銀啦，同埋咧，因為 Yes 呢個 logo 啊，其實佢唔係 Yes logo， 而係佢有啲卡咧係會有明星嘅簽名嘅， 係 嗰啲簽名咧有分啦金色啦、銀色啦，又或者係用彩色印個簽名出嚟嘅咯， 係， 仲要有時個樣係一樣嘅，即意思如果你想儲呢一張卡，佢有三個個樣係一樣嘅，不過簽名係唔同顏色嘅咯， 係。不過其實我真係印象，我嗰陣時候收藏 Yes 卡咧，我唔算話係好 die hard 嘅， 係， 即我有偶然會抽一兩張，咁當然啦，你通常你收藏嘅都係收藏自己嘅偶像㗎啦。 我當時又真係好瘋癲去抽，因為其實我人生以嚟啊，我第一個偶像呢就係古巨基，即係直情咧，以前阿爸阿媽都話你唔好追偶像啊，呢啲唔好噶，俾心機讀書啦。但係中意古巨基咧，係我阿媽都讚好噶，直情係 嚇， 即係覺得佢係一個有 覺得嚇，阿爹覺得咦對你有個正面嘅影響係嘛？ 真係又覺得呢個乖乖仔又有為青年啊，同埋嗰陣咧，因為我哋。读紧小学啦，我仲系同啲同学咧，系真系抽完呢啲明星卡之后啊，因为我好中意古巨基噶嘛，而啲同学知道之后咧，佢哋系会即系做一个交易啊。虽然抽张卡出系一蚊啦，但系咧佢哋就会效仿某啲玩具铺咧，譬如有一啲好珍贵嘅闪卡或者系特别卡咧，佢哋系会卖出一个贵少少嘅价钱嘅。咁嗰阵咧，譬如我抽到陈慧琳，我又嗰阵又唔系咁 OK， 唔系咁中意陈慧琳嗰张卡嘅，我就将佢就卖俾其他同学，大家去交换啦，或者系 因为其实即系谂翻咧，点解 Yes 卡咁成功咧？我覺得即係當年咧，對於收藏到自己偶像嘅照片咧，其實都係一件幾大嘅事情。 係， 嗱嗰個年代咧，大家諗下嚇，都仲會可能去啲商場咧買偶像相噶嘛，有冇噶？會噶嘛？ 我冇，但我知道啲女同學好瘋狂 去咯。有㗎，我嗰陣時候我身邊有啲女同學咧，直頭一本相簿咧一掀開咧，你見到一堆嘅沙龍相， 嗯、 但係嗰啲沙龍相唔係佢，亦都唔係佢身邊嘅朋友，而係個偶像。係啦，咁當然即係嗰陣時候你買一張呢啲嘅偶像相咧，個價錢雖然未必好貴， 嗯、 但係亦都唔會話一蚊一張啊，係咪？ 系啊， 咁但系你相比 Yes 卡就唔系 ，Yes 卡嗰阵时候真系一蚊一张嘅啫嘛。咁你攞咗出嚟之后，咁有好多朋友咧，尤其是系收藏到自己嘅偶像嘅一张 Yes 卡啦， 系 珍而重之噶。佢哋咧系嗱摆喺边咧，唔系摆喺卡簿嗰度，我 摆银包啊嘛， 银包嗰度噶， 当正自己老公嚟噶，个谢霆锋。 Exactly 啊，当正自己老公，即系假设你而家有即系结咗婚啊，有太太或者有老公嘅话，你会唔会摆佢张相喺银包入边咧？都未必会啦。 系啊， 当时佢哋会。咁所以即係其实呢一个Yes 卡啊都系即係我哋一啲好美好嘅回忆。咁啊如果你今时今日呢仲有收藏住嘅话呢，一路保留落去啦，一路流传落去成为家传之宝啊，第时啲子子孙孙问起呢啊，当年你鍾意边个偶像嘅时候攞返出嚟俾佢睇，都系一件唔错嘅事。 乐活玩家转头返嚟继续。 其实讲起漫画咧，有好多漫画我都睇，唯独系有一类漫画咧，我真系好少接触。 系边一类呢？ 就系、是、少女漫画。嗱，首先我哋定义下咩叫少女漫画先，即系喺阿聪嘅心目中咩叫少女漫画先？ 少女漫画咪就系嗰啲俾爱情充斥住啊，点样憧憬爱情系好美好啊嘅，真系嗰类嘅漫画咯。 同埋我 唔打打杀杀噶啦， 系同埋我觉得嗰啲嘅画风咧，系即系嗰啲女仔系超大眼啊， 系 跟住咧啲线条系哇好幼啊，个男仔只眼睛系可以比女仔更大噶啦， 系啊， 劲闪溺噶啦。 嗰阵已经兴大大眼仔噶啦，嗰啲漫画唔知点解。 系啊， 住咧啲手腳係超溜瘦咁樣嘅。咁我真係比較少接觸呢一類嘅少女漫畫。咁直到我幾時開始接觸咧？嗱，我有印象嘅第一部我睇嘅少女漫畫咧。比较后期噶啦，即系嗱，唔计小甜甜嗰堆啊 ，OK， 系， 即系其实小甜甜嗰堆都系嚟嘅，但系即系我自己比较有印象，真系会认真地去睇嘅一部少女漫画咧，应该系《流星花园》。 系哇，《流星花园》咁你咪真系紧贴住台湾嗰阵咧亚视播《流星花园》再追翻啊？ 我嗰时候唔系睇香港睇嘅，嗰时候我喺美国咧，因为身边即系呢一个吓、啊，即系流星咧就系、是、直卷呢一个美国啊，登陆呢一个中部嘅大陆啦吓。咁喺嗰个时候咧，因为身边有一堆嘅同学啦，就即系唔知点样入手到嗰啲嘅碟啊，咁佢哋咧就开始煲啦，甚至乎咧有时候咧你去佢哋屋企咧，你叫佢哋出去玩咧，话妈我煲紧剧啊，我哋睇乜嘢啊？咁于是乎佢哋话流星花园你都唔知，咁于是乎有个下昼咧，原本想搵佢哋出去玩嘅，结果。我自己都坐喺度睇嗰个嘅流星花园，咁当中当然最耀眼嘅就系嗰四字啦吓、啊，即系阿杜明治啊、花泽类佢哋啦、 美作佢哋啦。 咁、啊、其实咧，好多人一开始就第一眼望咧，就觉得阿仔仔啊、阿周渝民、 花泽类咯，即系最型、最正、 最型啊、最靓仔嘅。咁但系嗰时候咧，我唔知点解，我一开头即系我第一眼望嘅观感啦，望落佢哋四个嘅时候，觉得真系阿仔仔、周渝民系个感觉系最斯文、最吸引嘅。 佢冇咁粗鲁咯，因为其他人个感觉都好似烂仔咁 嘅。同埋佢哋系即系佢哋嗰啲嘅。动态你之后嘅事啊吴建豪嗰啲咧，即系好浮夸噶嘛。 同埋阿主角阿杜明治啦，即系主即系主角之一啦，都系佢有个凤梨头啊，即系见到都嗰阵觉得哎呀，都好似唔系咁 OK 喎。 系啊，咁所以嗰阵时候咧，一开始嘅时候我就即系好口不择言就话，我觉得阿周渝民最型咁啦。咁跟住后屘就引嚟咧，即系喺在场嘅其他啲嘅朋友咧就话，你都未睇你又讲，因为原来有部分咧就系唔知阿言承旭嗰啲嘅死粉喺入面嘅。 系 咁啊，跟住后屘咧亦都有其他一啲啊，即系之前吴建豪啊，又或者朱孝天噶啦咁，咁啊，于是乎咧，我就都费事同佢哋讲啦。如是者咧，我自己之后咧就有机会嘅话，就再慢慢睇下呢一套剧。咁我真系发现咧，一套剧嘅角色嘅塑造咧，对于嗰个本身嘅演员啊吓，你对佢观感系有影响嘅。 系 慢慢睇下睇下咧，你系觉得啊，言承旭喺呢一个流星花园入面咧，嗰、那个嘅即系个感觉会扭转啊，你会觉得哇，真系几吸引， 即系有魅力多啲， 系有魅力咗 嘅。我谂呢个系编剧。即係做嘅福啦，因為之前仔仔真係我都有睇《流星花園》，之前仔仔嘅氣氛或者係即係鋪到佢好好人好正咁嘅，但係後期扭轉到即係言承旭佢又即係為咗阿杉菜 義無反顧嗰啲啊嘛，係啦，係 啊， 咁但係後屘亦都因為呢個劇集咧，因為我都知道其實佢係漫畫改編嘅， 係， 咁既然一部咁成功嘅作品咧，咁就出現咗，咁所以咧亦都好自然就引起我嘅關注去睇翻呢一部嘅漫畫啦，咁想睇下究竟佢改咗幾多啦，咁其實即係一開頭睇嘅時候咧。我都觉得几贴近嘅，即系嗰、那个嘅入面嘅剧情嘅铺排啊。咁、当然啦，喺入面即系漫画嘅杜明治咧， 系 其实就冇剧集咁靓仔嘅，我感觉系、因为佢个挛毛头真系好古灵精怪，其实望落去嘅感觉 系。 咁但系就系、是、一种好少女漫画风格嘅作品。咁亦都系因为呢一个嘅剧集咧，掀起咗我开始有偶然接触下少女漫画嘅即系习惯咯，系。 系啊，反而我嘅第一次接触少女漫画就大概1997年左右啦，即系当时都系咧阿哥哥咧就借啲龙珠翻嚟喺漫画铺租龙珠翻嚟啊，有一日无啦啦咧。我见佢啲龙珠咧就摆喺个床头嗰度嘅，但系零舍舍有本书咧就有个罅仔摄咗出嚟喺个枕头底嘅，好奇怪，一攞出嚟，我以为系啲咩？即係色情刊物定乜嘢啦，好驚啦！ 因為見佢收得咁密實噶嘛， 係咯，好奇怪，特別想擺喺枕頭底喎。本嘢叫薄荷關係啊，咁其實我即係直情第一次接觸嘅一本少女漫畫之餘啊，佢亦都係我即係人生第一部好顛覆我。我第一部接觸到嘅係講魏良啊，有即係同性戀嘅一啲情節嘅一部漫畫嚟嘅。咁其實咧呢部漫畫咧好簡單嘅啫，就係、是、講一對嘅龍鳳胎子弟啦。咁個家姐咧就因為咧為咗追仔啊，就入咗一間寄宿學校嗰度啦，咁就住啦。咁而呢個細佬咧，佢就因為對呢個家姐都有點兒嘅戀。姐姐嘅情意結啦，佢就阻止呢個家姐，咁佢入埋去諗住住，咁但係呢一間嘅學校咧，佢淨係咧得翻女生宿舍得一個位嘅啫，即係你要寄宿嘅話咧 ，sorry， 咁即係日本嘅玩法就係、是、咁，呢個細路咧佢就唯有係男扮女啦，咁就入到去，咁就。 喺中間喺呢個校園入面發生咗好多即係、就是、不可收拾嘅一啲嘅情節發生咗啦。 係，不過其實即係可能對於我哋香港嘅讀者嚟講啊，呢一種嘅設定咧，好似好新鮮啊。 係啊， 但係其實咧喺日本就你如果真係有追開漫畫，其實就即係。都唔係一啲好新鮮嘅設計，尤其是你睇講真少女漫畫咧，你諗下，因為佢本身個男仔嗰個樣啊，無論個眼睛啊或者個臉蛋咧，都其實同女仔好似，所以你就算你話將佢即係著咗女裝啊，入去女子嘅寄宿學校睇嘅話，其實根本就一啲違和感都冇嘅， 係冇嘅完全。 雖然佢話就話係男仔，其實你根本就一啲都唔覺得佢係男仔嘅感覺係。咁當然喺入面即係你話加入咗嗰啲 偽娘啊， 偽娘啊。咩同性恋嘅元素啊，其实我觉得即係偶然其实佢哋日本嗰啲嘅漫画家或者嗰啲嘅编剧呢嘅设计都系好多时候呢佢哋都几大胆去将自己一啲嘅想法呢就放喺自己嘅作品入面。嗰个时候呢我睇过一部作品有机会再可以详细讲下。咁系来自北条司嘅。咁有一部作品呢就叫做非常家庭。其实我初初接触嘅时候我都觉得呢一部作品好破格㗎。因为佢讲呢个非常家庭真系好非常㗎。 点非常发生 佢讲个男主角呢我真系要想一想翻先啊！即系佢嗰个男主角咧，好似系有个远房亲戚嘅，就唔知道因为咩缘故系读书啊、升学嘅缘由定系乜嘢咧？咁佢就系投靠呢一家人呢个远房亲戚，因为好多年冇见啦。咁再见翻嘅时候咧，佢原本就谂住咧啊，我好似系投靠唔知我阿叔定舅父嘅。咁佢一入屋啦，就见到一个好大只红豆豆嘅男子汉，你知道北条司啊，即系猛波啫嘛， 系咯， 即系猛波啫嘛，系你见到一个猛波咁嘅身形嘅。男人咁你好自然就谂啊呢个就系我舅舅或者我阿叔啦， 一个远房亲戚啦， 系啦。咁点知你先知道原来呢一个咧唔知系舅母定系嗰个阿婶，即系其实佢唔系佢嗰个嘅远房亲戚，佢系远房亲戚嘅另一半，仲要系嗰个女性。咁而相对咧嗰个嘅舅父咧，应该咧就系、是、入面咧喺屋入面啊嗰个嘅全职主妇，而你望佢个样咧系一个。美丽到不能再能够美丽，不食人间烟火嘅一个嘅女士嘅样嚟嘅， 即系佢系男女倒转咗啊！ 男女倒转咗啊，完全倒转咗啊！当然呢一部系一部比较喜剧啊、闹剧一啲嘅作品啦。咁入边，但系都有尝试就系讲少少，就系大家对于性别嗰个嘅认知啊。嗱，当然大家睇就知噶啦，就咁你嘅性征就系你嘅性别啦，系咪先？ 系啊，系啊。 咁但系其实佢就话喂，有时候系唔系就系咁样样咧？咁而最有趣嘅地方就系、是。呢、这、一个嘅非常家庭入面咧，就仲有一个女嘅，但其实佢系咪真系有女咧？唔知，因为佢一路咧又讲话啊，佢可能二年级嘅时候就女装打扮嘅，到三年级嘅时候咧佢系男装打扮嘅，去到四年级嘅时候佢变翻女装打扮嘅，咁因为个男主角一路都好好奇啊，咁啊，佢一路咧都冇揭示究竟佢嘅性别系咩，个男主角咧多次都想去试探呢一个嘅女仔。或者男仔，究竟佢嘅性别系点样样？咁总之喺过程入面咧，佢又开始又发现咧，啊同呢个女仔啦，又建立咗一啲嘅感情嘅。咁 suppose 呢一部作品咧，当然去到最后尾咧，就有揭示究竟佢系男仔定女仔咧？ 我谂紧其实佢系唔系好似恋马二分一咁啊？早月女恋马，即系佢咧一热水淋佢，佢就系男人；一冻水佢就系一个女人啦。 咁又唔同，佢唔系咁科幻嘅，佢真系讲紧咧，即系呢一个人咧，其实佢只不过系一个外表嘅打扮，但系其实即系嗱。你諗下啦，佢本身個女仔個樣都好靚㗎啦，咁佢變男仔都一個美男子嚟㗎啦。咁佢就話因應自己嘅心情喜好而作出一個打扮嘅。咁嗱，但呢一部作品我覺得係非常之有趣嘅一部作品嚟嘅。咁啊，有機會咧再講多啲呢一部嘅作品啦。休息一陣，轉頭翻嚟我哋繼續講其他漫畫。 烏雞輪江建聰樂活玩家。 喺上一節咧，我哋就講過少女漫畫嘛。其實少女漫畫咧都有一個題材咧，係幾經常啊，會俾一啲漫畫家或者係其實一啲電影都會用到嘅、就係、是、師生戀啊。即係譬如過去我哋睇一啲港產電影，我哋比較經典啲就譬如林嘉欣啊、張學友啊、女人四十啦。 哦，係啊。 又或者當時譬如睇日劇嘅話，我覺得最經典啦。 第一次魔女的條件啊。 係啦，龍澤秀明嗰陣幾靚仔啊，同阿松島菜菜子啊嘛。即係哪怕你話去翻我哋其實即係喺一月嘅時候都上咗兩部嘅關於師生戀嘅。 戏啦，即系譬如日本就有山田斗真同阿广濑铃嗰套《老师我可以喜欢你吗》，又或者系譬如啱啱啊刘嘉玲佢自己直情系导演加主演嘅《以青春的名义》啊嘛， 嗯、 即系其实我呢排都好不自觉啊，系即系唔知点解睇咗好多嘅一啲师生恋题材嘅嘢，而最近咧讲到漫画嘅话咧，就睇紧一部漫画叫做《君主》。感叹号、嗯、先发制人感叹号、 嗯、 其实听个名嘅时候呢，即係之前都同阿欣琪啊咁啱即係倾下偈呢，佢都话听个名点解好似咁十八禁嘅呢， 係 但其实就一啲都唔系咁十八禁。 你咪就因为呢个名先睇呢部漫画㗎？ 梗唔系啦，其实我 梗唔系啦， 梗唔系啦，傻嘅， 听 就 知道你真系唔关呢样嘢事啦。 梗唔系啦，我睇呢一部漫画呢，其实就同你头先讲嗰个 case 好类似嘅、啊、即係譬如你睇《流星花园》，就系睇完个剧集之后就觉得哦都几吸引喎，咁就追翻漫画。其实我是因为知道这一部的漫画它即将呢，其实它已经开拍紧的了，就会变成一个电影版。 嗯、 而电影版呢就有竹外良真，因为今年都是一个新人，都很厉害的一个新人。嗯、那同埋女主角呢，就是之前呢跟你都谈开了，就是讲奔边美波。 哇、哦、你真的很喜欢奔边美波、 啊。这期真的很喜欢、啊。她直情在日本呢现在都直情被人说是仙气女神、啊。 那你又不看亚人她有份的、 啊。亚人那时候落了画我太迟没看到、 啊。那你就不太够中意佢咯， 我有睇佢嘅，我想吃掉你的胰脏啊嘛， 系咩？ 其实就系因为睇胰脏， 你知一个人系佢所有嘢都会睇噶嘛，应该好似储 yes 卡咁噶嘛。 去翻呢个，慢慢迟啲出碟追翻啊！咁但系呢一个君主先发制人咧，其实就真系一个好纯爱嘅一个小品嚟嘅。咁佢就讲翻主角啦，呢一个学生妹阿游叶咧，其实佢本身佢啲成绩学业都非常之麻麻嘅，亦都唔系咁俾心机读书嘅一个人嚟啦。不过咧，佢对于感情事咧，就系不嬲都好勇往。往直前不断去努力嘅，咁尤其是因为佢身边嘅好多啲学生妹嘅朋友姊妹咧，都有晒着落啊，咁所以咧，即系有一日啦，即系当佢面临佢嘅第一次表白啊，嗱个妈妈入边咧好奇怪嘅，佢系好中意疯狂向一啲哪怕佢唔系咁中意嘅人，但佢都好想表白嘅，咁结果咧就表白七次失败之后咧，咁佢又有铺引啦，就系、是、我就会暴食化悲愤为适量嘅，咁就系今次嘅食饭嘅时候，佢食完饭发觉自己冇钱俾。呢、這个时候呢就係啲桥段男主角就伸出援手，咁就喺后面就揞三张纸钞俾佢，就帮佢俾咗钱啦。咁而呢个男主角呢后期都即係发现原来就係佢嘅呢一间读緊书嘅学校嘅一个 代课老师 嚟㗎、啊、一个又係即係嗰啲美男子嘅面孔啊，戴眼镜啊，咁就、啊、教数学 同埋喺嗰个嘅故事入面呢多次强调话哇佢真係个美男子。 係呀、啊。 个女主角不停咁样强调就哇佢真係好帅。 係呀好。好多呢咁嘅對白啊！我諗緊係咪 方式你睇唔到咁樣樣？ 係啊，咁就係因為咁而發生咗抱出一段即係所謂嘅師生戀劇情啦。 喂啦先嗱，因為咧呢一部作品咧，我就睇到好早期嘅階段啫。其实所谓师生恋呢是应该双方对对方有意思的嘛。 是啊。 是不是真的抱出了一段师生恋定是单恋来的咋。 其实我又看了四期的，但我都很坦然、啊、我看了四期之后我是直接一飞呢飞到去近乎是 ending 大结局的一个情节的啦。 吓、啊、你不信啊 不是啊其实呢 我不想看中间那些有没有 skip 啊不过。 其实我有 时。这部作品可以这样 skip 发的话其实都不知道是不是一件开心的事。 不是这个是我的惯性啫我有时看一些剧集慢慢我都会忍不住就飞。 即系唔关部作品事嘅， 其实关少少啦都。咪点解咁讲咧？因为其实你讲开少女漫画咧，通常都话一嚟啲男女主角眼大大啊，总之美男子都系美女啊嘛。但其实呢一部漫画咧，其实我对佢嘅画工咧，我系不敢恭维嘅、 啊。 我觉得唔靓嘅。 哦、 即系譬如只要每一格有个格数系有个女主角出现咧，我都认住个女主角唔同咗样啊。即系我意思系。个漫画家好似画佢个样画得唔够神似啊，系、 哦、 啊，咁同埋佢有时有啲背景噶嘛，即系譬如个背景有个书柜，有个图书馆，有个书柜咧，佢嗰啲书柜画得好 hea 啊，即系唔似有啲漫画家系真系嗰种嘅精致度咧。本书个书名叫乜名，哪怕佢了记不到好啊，即系佢直情系个画工令我觉得系一个，即系我慢慢开始冷却唔中意睇嘅一个地步啦。 咁、哦、啊，你嘅要求系高嘅，我觉得，即系嗱，因为我自己睇嘅话咧、我觉得。还可以接受，即系佢又唔算话真系好差好核突，但系当然即系如果你话相比啲好细腻嘅，佢又算不上。不过嗱，我成日会觉得咧， 即系睇呢一类嘅漫画咧，即系我有时候都会有好似阿聪嗰种感觉嘅，会想 skip 嘅。 系。 咁因为嗰种 skip 嘅原因咧，唔系因为佢画工好不堪入目， 因为多字啊。 有啲漫画系其中原因系嘅，有啲漫画系嘅，但系呢一部都唔系。 嗯。 系有时候咧，有啲感觉就系咧，佢哋嗰种纠缠啊，或者咧嗰种即系。拖泥带水啊，令到你会咧觉得喂，不如 skip 啦，因为你谂住咧往后中段个剧情都系咁样推进噶啦，直接飞咗去睇后段啊，个结果系点？你不如直接话我知啦，即系我反而会有嗰种嘅感觉啦，系。 同埋即系都话睇呢一个嘅《君主先发制人》，除咗你头先都讲啦，佢有啲对白好重复嘅，即系佢 keep 住去 repeat 话个主角你系美男子，你好靓啊嘛，即系其实咧佢呢一部漫画佢都用咗好多嘅我哋叫颜艺啊，其实颜艺咧就系即系日文嘅借词嚟嘅，佢意思即系话咧，有时即系指一啲角色咧，佢喺某啲情况之下，佢哋个面部表情会扭曲得好犀利嘅，咁通常带有喜感嗰啲啦。咁佢直情系呢一部漫画，佢好多情况咧，或者唔知系咪嗰个岁数问题啊？佢有啲认为开心位或者唔开心位咧，佢整个颜艺出嚟咧， 即系不必要，你觉得系嘛？ 我觉得好不必要咯。 哦，咁啊呢一个亦都系即系个人啦， 一啲 感觉啦，系啦。咁啊，今日咧时间嚟到呢一度啦，祝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啦。下星期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下星期再见啦。